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Oh, 天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是又到雨季了， 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。 在同个屋檐下，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。